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泥巴公社7月清凉家装节破冰低价，全房家电7元购，装修即送家财险，新房、老房、二手房，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让您清凉过夏天。热线咨询400-818-6161，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五系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地址房山区延村桥路北，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 世界上没有两辆完全相同的二手车，买卖二手车就在7月15日至16日，百得利二手车淘车日，让您物超所值。抢订热线5965-9825。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7月11日，从河北省人社厅获悉，河北今年继续同步调整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近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实施，确保7月底前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增发的养老金发放到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发放到位，8月全部到位，预计将惠及414万退休人员。据了解，经省政府同意、人社部、财政部批准，河北从2017年1月1日起，为2016年12月31日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按照2016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的5.6%左右增加。据悉，河北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严格按照人社部、财政部确定的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了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兼顾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特点，合理确定了调整办法和具体标准，并适当对高龄退休人员、艰苦边远地区企业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倾斜照顾。7月11日，涿州市召开重点项目及城市建设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王彦青出席会议并强调，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比学赶超，全力冲刺，把力量凝聚到抓好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中来，在全市形成抓项目、增投资、稳增长、保目标的浓厚氛围，实现全市率先发展和突破性发展。市领导王彦青、陈宇、王志前、李庆杰、刘军勇、范德虎出席会议。会上，有关单位负责人就7月1日赴兄弟县市考察学习重点项目及县城建设情况谈了体会。随后，与会人员共同听取了全市的部分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王彦青强调，工作中一定要抓住重点环节，超前规划，做好征地以及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等相关工作。陈宇强调，在下半年工作中要切实抓好项目落地，定期调度听取工作进度并解决实际问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快乐。 追求快乐的途径很多，不光是只有你死心眼认定的那一个。一般人往往认为自己这一生只能成功的担任一种工作，扮演一个角色，甚至以为如果不能够办到或者是得到这一点，自己就永远都不会快乐。这种想法未免太狭窄了。不能够达成目标固然痛苦，可是这并不表示你从此就与快乐绝缘了。其实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好的，这里是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舒雅的第六感，我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的歌来自郭靖，心墙。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 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呜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 都会有一道心墙，不管驻地是高还是低，始终都保护着我们心灵深处不受侵犯。但是当有一天你发现它越来越高，以至于别人无法走进，你也无法跨出的时候，这样的心墙是否还有意义呢？继续的歌来自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最想说的话，我

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都抹去，你决心飘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也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随你去，我也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也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曲是由李宗盛在1992年创作的作品，最初是收录在93年张信哲的《心事》专辑里面。多年前，李宗盛和林忆莲想必还是恩恩爱爱、卿卿我我，以至于李宗盛情感丛生，挥毫创作出惊世之作，并且亲口告诉林忆莲：“我是真的爱你。”如今往事如烟，沧海桑田，二人的缘分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是不知道此时听歌的人再次拾起这首传情许久的歌曲，又会是一幅怎样的心情呢？继续来听林忆莲《诱惑的街》。 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的

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为了配合这首歌曲的主题，以性感的造型亮相，是令人眼前一亮。伦永亮也是首次进入到了他的音乐世界，为他写了这一首非常具有时代感的歌曲，也获得了当年乐评人的一致好评，并且在香港是唱的皆知巷闻。而梅艳芳的音乐事业也是开始揭开了新的一章。 I am what I am，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 来自张国荣，这首歌曲呢是林夕作词，也许林夕是懂得张国荣的，这首我是张国荣内心的独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他不是十二少，不是欧阳锋，他不是宁采臣，也不是旭仔，他只是他，他只做张国荣，一个不羁的男人。继续要请您听到的依然是已经远离我们的歌手凤飞飞，掌声响起来。 就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取暖来自王力宏和彭羚。彭羚如果专心唱歌，绝对不输王菲，这是当年很多乐评对于彭羚的评价，当然这也是一个未知数了。当这首让我取暖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不太认识王力宏，都是为了去听彭羚的。当然这种口水 KTV 歌曲，彭羚也一起来是游刃有余的。继续来听500挪威森林。

三车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涿州市区内交通秩序和交通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违法违规行为和安全事故隐患明显减少，城市形象得到明显提升。为促进该项管理工作形成长效机制，7月11日，涿州市政协主席李建军、副主席李全新、岳新平、谢雪梅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对本市三车整治专项工作进行视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陪同视察。为了将传统文化带到老百姓的身边，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书法并爱上书法，7月10日，涿州市书画院的老师们与书法爱好者齐聚码头镇立新庄村，用艺术的魅力感染着这里朴实的村民。据悉，涿州市书画院自成立以来，积极响应中国文联服务基层群众的号召，将文化的中心沉下去、稳下来，让群众真正得到学习的机会，真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的学识修养和人格品质。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们是很容易沉醉在蔡琴的歌声当中的，特别像这一首《你的眼神》。语文课上学过一种修辞叫做通感，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女孩冲你微笑的时候，感觉就像吃了蜜糖一样甜，这是视觉跟味觉的相通。那听蔡琴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感觉，只不过呢是视觉跟听觉相通。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希望今天你的听觉还有你的心是相通的。来听到王铮亮的 Say Yes， 就是电影版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一首插曲。 远方如蜿蜒崎岖，牵我的手一起听云对风说愿意，在这夏日天空里，身边的人潮退去，黑夜不期而遇，星空下剩我和你，多像童话故事里。 配合王铮亮清亮柔软的歌喉，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温柔的气质。而这首歌呢，是由音乐人董东东作词，陈曦填词的。像大家都熟悉的《终于等到你》，包括《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他们的原班人马哦。继续来听到周杰伦为蔡依林写的这一首《倒带》。 想依赖，而你却都

在随手之间丢失那份珍贵，现在又能去怨谁？只怪那阴差阳错叫人默默流泪，今夜也只有抱着疲惫来安慰。 知道林依轮在90年代大陆流行乐坛是享有一定的地位的，而且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代表作，可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一位大家眼里的专业歌手竟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其实他也断断续续的拍过一些戏哦，只是大家好像都没太有印象吧。接下来的蓝心湄，拍戏、唱歌、主持，然后做生意，可以说是样样不耽误。来听到这一首《无色彩》，也是他主演的《追妻三人行》当中的一首主题曲。 请你闭上双眼，用感觉去看。 人和人 谈心美无色彩，来看一看有多少人都是这样的，从小时候看他的连续剧，然后到青少年的时候听他的磁带，再到近几年呢常常在网上看他的女人我最大。不能说蓝心湄是陪伴我们成长啊，但也算是一路一起走来吧，所以对他的关注应该也是一直都在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张三的歌，今天要听到的是原版，来自李寿全。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